叫你做我们声音奖，最大声奖， 好不好？好，我们来开始上课哈。还请同学，你看到这个讲义的40页，我们刚谈到这个在宗教中立的法律啊，它在违宪审查上，你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有谈到，基本上是一种两段式的衡量哈。这其实讲的比较复杂，但就是我们课本刚刚写过的哈。他去看这个法律是否对宗教自由造成一个过重的负担。好，那如果是轻微的负担的话呢，我们信教自由就可以让。那如果是过重的负担的话呢，我们就要去什么？就有可能会去宣告这样的规定是违宪。但即便是规定它违宪，也只是什么？也只是免除信徒的义务了。好，免除信徒的义务，倒不是直接宣告这个法律表面上违宪。好，那这个解释有关的就是我们大法官的490号解释。490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好，所以请同学在考试上呢，像490啊，还有像573，要请同学花一点心力把它稍微记一下，因为宗教只有这两块而已嘛，一个是宗教性的法律，一个是宗教中立的法律嘛，所以各记一个解释嘛。好，那490号解释呢，这个解释在谈兵役法。好，大法官当初在处理兵役法的部分，国家行为是兵役法。好，兵役法当中所讲的要求成年男子都要服兵役。好，这个服兵役的要求的规定有没有违宪？那涉及的基本权是什么？涉及的基本权是针对申请人是耶和华见证人这个教派的信徒，所以是跟他们的宪法13条信教自由有关。好，这第二个基本权。那第三个呢？本案在刑事审查上倒是没有问题。好，因为法规呢没有什么这个不确定的问题，好，刑事审查可以简单带过。那比较值得强调的是实质审查这一块。实质审查这一块啊，大法官的审查标准到底为何啊？好，第一个是审查标准。审查标准这个部分，你可以讲说大法官好是采取一个很宽松、大幅尊重立法裁量的审查标准，宽松。好，宽松合理的审查标准。好，他的讲法是什么？他的讲法是，你可以看到哪里哈？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一段，好，第一段。好，那第一段呢，他就跟你讲到说，他说什么？他说，保护人民生命啊、财产啊，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责任嘛。好，那因此呢，为了防卫国家安全，第三行就在实施征兵制的国家要规定人民要当兵。好，那宪法20条也是这样规定。好，宪法20条既然有规定人民有服兵役的义务，所以好，今天的这个什么这个就这个规定本身呢，就是一个属于此一类型的立法。好，但是人民要怎么履行兵役的义务，宪法并没有规定。好，那有关人民服兵役的重要事项，应由立法者斟酌国家安全、社会发展需要，以法律来加以规范。好，好，那这个是首先他先谈到第一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他在审查上哈，我们这边可以补充一下，这是一个宗教中立的法律，宗教中立的法律。好，他在目的审查上他怎么讲？你往下看，看到下面划线的地方哈，下面就下一段的第5行，他说上开条文是为了实践国家目的以及宪法上人民的基本义务而为的规定。好，是一个立法政策的考量。好，那不是在助长、促进或者限制宗教而设。好，是宗教中立的法律，而且也没有这什么，也没有这个助长、促进或者限制宗教的效果。好，那此外呢，男孩子当兵呢，也没有违反人性尊严呐。好，而且大多数国家都有规定啊。好，所以这样的基于这样的考量呢，那基于妨碍国家安全所必要，所以就合宪。好，所以很简单，它其实只是单纯讲说。本案是一个宗教中立的法律，因为是宗教中立的法律，所以就合宪。好，它其实没有像我们学理上去探讨的这么深刻。好，只要是宗教中立的法律，它不是在针对某个特定宗教或者所有宗教在打压，好，或者是在禁止。好，所以这样的法律本身呢，大法官不认为有限制宗教自由。啊，不认为有限制宗教自由。那手段上呢？手段上哈、哦， 首先第一个点，大法官有谈到什么？我们先谈一下，在谈这个手段之前，你要先核观念哦。依照兵役法的规定是说，18岁以上要去当兵嘛。好，那到几岁就退役啊？45岁，18到45岁。那今天兵役法的规定是说，如果你今天你有拒绝服兵役的情况呢？这个时候呢是有这个刑事责任的啊，拒绝服兵役是有刑事责任。那这个判刑是可以判到最多可以判到7年以上，这都有可能。好，判到7年以上。那如果是什么？如果是你判到七年以上，你又在监服刑，好，这个执行有满4年的话，有大于4年的话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免役，好，你都已经入监服刑有超过4年的情况，这前提是你判7年以上，那你没有超过入监服刑执行满4年，这个时候可以免役。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什么判七年以下，或者是你判7年以上，但是执行呢不满4年，啊，你只有执行个2-3年而已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呢，这两块呢？还是就是，即便你判完刑之后呢，服刑后，哦，这个你服刑后呢，这个并不会等同就直接免役的，并没有因此而免除你的这个服兵役的义务。哦，你即便服完刑期之后呢，并没有因此就免除你的这个服兵役的义务。好，哦，那同学你想一下，那些耶和华见证人的教派的信徒，好，哦，该信徒本身通常会判几年？绝对不会超过7年，因为那些法官也知道说，其实这些人是真的是情可悯恕，他们真的是纯粹是基于这个宗教的信仰，好，来拒绝服兵役，好，所以常常就是说，从十八岁开始呢，那这个他们拒绝服兵役，坚持反战，不拿刀不拿枪，那被法官判的通常都轻判，判到七年以下，假设当了去关了3年，3年出来之后呢，还是一样，这个征兵令过来，我还是拒绝服兵役。好，那再一次的再判，好，再判，那又是3年，好，那这样等于是什么？等于是永远在一直在循环。那一直到45年呢？到45岁为止呢？长达27年之久，都在这个来回的循环当中。好，所以他们是真的是基于这个宗教的信仰呢，来拒绝服兵役。好，那大法官的解释就讲说，那这样的做法本身，国家有没有做多次的处罚？好，因为当初这个事件申请人是李律律师事务所的李念祖老师，他们代为申请的。那李老师他的讲法是认为说，哈，当初他们要去挑战这个兵役法，其实很困难，怎么可能说把兵役法给打掉？好，所以他们当初就挑战另辟蹊径，他们去主张说国家有针对当事人的一行为，好，做重复的处罚，一行为重复处罚。好，他们希望去争执这一块，就希望说啊，关过一次就算了。关过一次之后就不可以再关第二次，啊，因为他们是基于这个他们良心的这种理念，基于他们内在的宗教信仰来拒绝服兵役，啊，所以应该是只有单一的行为，啊，单一一个拒绝服兵役的不作为，啊，那你不可以对我做重复的处罚才对，啊，他们是采取这样的策略去打这个官司。那大法官是这样讲哦，大法官说今天其实没有，本案还是诉行为，啊，今天判了一次之后呢，他第二次又再一次拒绝服兵役，那是第二个行为。好，那所以他反复的拒绝服兵役，等于是诉行为。那诉行为自然可以做数次的处罚，所以没有什么一事不二法违反的疑虑。这第一个点，好，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是什么？第二个点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好，这个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这个重大的法益嘛，国家安全的考量，这样的重大法益。好，你说你个人有信仰自由，但是我们国家安全的这个法益呢，是他大法官认为是大过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了，可以吗？好，所以其实这个解释呢，最后呢，在手段上我们看一下，好，在41页的，应该是41页吧，在你的40页下面吧。40页的这个第三段的部分， 那这个大法官跟你讲说，兵役法划线地方哈，如果有另外违反兵役法的规定，有符合处罚要件，那这个时候是我另外的处罚，并不构成一行为重复处罚的问题，可以吗？好，所以最后呢，大法官在这个解释还是采取一个和宪的宣告了，和宪。好，那但是我们学说上呢，像黄兆恩老师有写文章在谈哈，他认为说这一块其实是值得讨论哈。首先，宗教中立的法律是不是必然采取宽松的审查标准啊？我用红色的写。黄老师的讲法呢，学说的评释是说，如果这个宗教中立的法律已经对当事人产生一个重大的负担、过重的负担的话呢，好，那这个时候的审查标准就应该提高，可以吗？好，所以他认为说呢，这里其实不是只是单纯的轻微的负担，而是对他整个人生的规划呢，都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负担。好，所以黄老师认为应该要从严审查，应该要从严审查。好，那固然今天好在从严审查底下呢，从严审查底下哈，这个黄老师跟你讲说，我们先这样讲哈，说目的，国家或许会基于这个国家安全的考量，好，国家安全考量这样的目的，好，但是我们可以讲说，现在的当兵哈，兵员哈，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是过剩，好，所以你可以讲说，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国家安全本身啊，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法益，没有错。但是这个是重大的法益，但是有到迫切的地步吗？恐怕就未必。好，因为现在不是说很需要这个，我们现在兵员是过剩，好，所以倒不是说多急迫的需要说全民都一定要接兵。好，所以黄老师的讲法是说，在严格审查标准底下，立法者他要去证明他的法律是追求一个重大而且迫切的政府利益嘛。那你今天国家安全考量这样的法律本身固然是重大，但是不够迫切。好，这个人民去当兵，好，那来保卫国家安全的法律本身没有到迫切的地步。好，那所以这个地方的目的恐怕就值得讨论。那手段上也是一样，手段上他跟你讲说啊，你今天坚持要这些人去当兵，好，那他拿起枪来呢，就完全没有那个，就无法展现出这种什么，就是坚持要杀敌的这种模样嘛。好，那你要他们拿刀拿枪去杀敌，这反而无助于这个军队的这个整个士气，那以及是国家安全目的的达成嘛。好，所以非得他们去当兵，其实啊未必有助于目的的这个达成。好，那此外呢，他跟你讲说啊，是不是？现行的刑法是一个侵害较小手段，其实未必吧，因为现在，因为在当初啊，在这个490号解释做成当年啊，其实内政部已经有什么，已经有在规范替代役了，已经有替代役的草案出炉，好，所以其实大法官可以在解释当中去谈到替代役的这种变相的做法，好，那实际上没有必要说，直接去宣告这样的法律是合宪，好，因为替代役的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折中的做法，好，那一方面可以符合全民皆兵这样的义务，好，二方面呢，好，又可以符合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的这个保障，啊，这就是一个比较两全其美的做法，好，那这是同学可以去谈的这个部分。那另外呢，在这个解释有大法官发表不同意见书，哈，你看这个刘铁铮大法官的这个意见书，刘大法官的意见书，你看到要同学看的是他的第一点，国字括号一的部分哈，第一段哈，第一段的第二就是国字一的，我应该怎么解释呢？就41页的第二，41页的倒数第二段这样子哈，41页的倒数第二段哈，你把它打勾，这是德国法的规定哈，在德国呢会认为啊，只要是跟良心犯罪有关，好像这种我基于什么？我基于一个。拒绝我基于一个宗教信仰的理念来拒绝服兵役，好，这种良心的犯罪，好，在德国法上会认定成是一行为，好，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单一的良心决定而永远的拒绝服兵役，好，所以呢，你就没有必要割裂观察说它是数行为，可以吗？所以在德国法上会认为呢，那就罚一次就够了，没有必要罚多次，好，所以你也可以去批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可以去采取德国这个做法，好，那不一定要把它解释成数行为。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490号解释的地方。那没有问题之后，我们要跟同学来谈哈，另外一个叫政教分离。 这就要分离在各位的讲义的第47页这一块。政教分离啊，政教分离，在我们的学说上有一个审查的标准，就是怎么判断今天国家跟宗教之间，好、啊、有没有违反政教分离呢？你直接看括号二，啊，括号二这个打勾，就这个政教分离的审查标准，这个他们在美国法上称作 Lemon Test， 就是这个雷蒙这个人啊，被告诉雷蒙的那个雷蒙的这个也没有错啊。Lemon Test， 就是这个标准本身，它翻成英文叫就是 Lemon Test。那这个审查的标准上是这样讲哦，老师可以写英文吗？可以吧？没有说限制嘛，对不对？哦，那就写吧。好，那我们看他说哈、哦，这个美国法上在谈呢，这个牺牲国家行为有没有违反政教分离原则，通常是采取下述的标准来加以审查。你特别注意哦。这个标准是只要违反任何一个都抵触政教分离哦。好，第一个目的，好，国家做这个行为的目的是不是出于世俗的目的？好，那还是说是出于宗教，这个特别优厚我们宗教的目的？好，那如果是出于这个世俗的目的的话呢，那这过关，没有违反。好，那如果是出于这个宗教的目的的话呢，那恐怕就违反了政教分离，这第一个。那效果上呢，国家做这个行为的主要的效果是不是在促进某个特定的宗教？好，那如果是的话呢，那恐怕会使得这个其他人认为国家跟这个宗教呢是站在一国的，有那种被排挤感。好，那第三个，国家做这个行为会不会使得国家跟宗教产生过度的纠葛现象？勾勾滴呢？好，那如果会的话呢，那恐怕也违反政教分离。好，这样讲有点抽象，我们来看一下哈，黄昭仁老师呢，就拿什么？就拿这个下面这个题目，好，九十年政大，九十年政大这个题目的第二小题，好，如果今天政府公布佛诞节，哪一天？都不知道，好，赶快去查一下。好，公布佛诞节是国定假日的话呢，那这样的做法本身也没有违反政教分离。好，那我们看一下哈，首先呢。黄老师认为说，台湾哈、哦、近年来呢，每逢选举，好、哦、政治人物呢，都会跟宗教呢有一些纠葛甚深的现象，所以他认为在这类案例呢，应该要从严审查。好，就是黄老师是着眼于台湾的这个现状，好、哦、认为宗教跟这个政府之间有太多过度纠葛的现象，所以他认为呢，在审查上应该尽可能从严。目的好，然后是效果，还有个过度的纠葛的这个现象。好，首先目的上呢，黄老师认为呢，今天好，我国家公布佛诞纪念日是国定假日，是不是宗教的目的还是世俗的目的啊？这应该是一个宗教的目的，因为是什么？是用公权力来赋予佛教特权嘛？好。我今天是用这个公权力，我以直接以公权力来直接赋予佛教，啊，有这样国定假日嘛？所以它很明显的是一个宗教考量的目的，赋予佛教特权。好，所以这个呢，也实际上就会是一个宗教的目的，这第一个，它就违反了。好，那还再往下看，在效果上呢，会不会使得这个国家的这个行为会不会等同是在促进某个特定宗教啊？那也会嘛，因为它会让非佛教徒，哦，好像会有这种感觉，是国家是跟佛教是站在一国的，可以吗？好，哦，所以它的效果上呢，会使得，哦，非佛教的这个信徒呢，是非佛教徒会认为国家好与佛教啊，哦，是站在一起的，啊，站在一起，啊，这第二个，所以效果上也有宗教，啊，也有这个助长促进特定宗教的效果。那纠葛的问题呢，是怎么判断呢？所谓的纠葛是说啊，假设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今天我定的是四月一号是佛诞节，四月一号不是愚人节，不能这样，这样太不敬了。四月二号，好不好？隔天，好，隔天是这个佛诞节，好。 那假设说今天在这个佛教里面内部呢，他们在认定说到底哪一天是佛祖的诞辰呢，他们内部有争论，就是说他们可能说，哎，好像是四月二号，还是四月三号，还是四月四号呢？有好几说。好，那你国家呢，去选择其中一说的话呢，你就会怎么样？等于是介入他们内部的这些讨论呐、啊。好，那今天本案其实并没有什么日期啊、真伪啊的问题。好，这个本案呢，本案你去定佛诞节呢，本案并无日期，啊，是哪一天是佛诞节，或者是真伪？我到底是要以哪一尊啊，哪一尊作为这个佛祖呢来加以认定，没有真伪的这个问题的认定问题，所以其实在过度纠葛这一块呢就没有该当，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毕竟已经前两个都违反了嘛，目的效果都违反了嘛，好，所以这一块本身呢都还是有什么，就还是有违反政教分离的，就还是有违反政教分离的，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那下面这个题目呢，如果是说私立中学决定耶诞日放假一天，那这个有没有啊？哎，黄老师讲说哈，如果说今天是我们像我们现在是，哎，现在没有放假了哈，以前刚好是放什么？放行宪纪念日的、啊，是不是？好，那所以呢，这个黄老师是讲说呢，那因为我们放的是那个行宪纪念日，倒也不是放耶诞节，好，那。而且耶诞节本身呢，他认为说已经世俗化了、商业化了，好，所以即便今天是有所谓耶诞日放假一天的话呢，他也不认为是在促进或者支持基督教。好，那因为耶诞节本身已经世俗化、商业化，所以在政教分离的认定上呢，他就不认为有违反政教分离，可以吗？好，那今天这个题目是什么？是私立学校决定那一天放假，可以吗？好，那所以考试的时候你可以写哪一块？可以去写说，私立学校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司法人嘛，所以有所谓的私人心学自由的保障嘛。我私立学校到底要不要在我的学校里面去传播一些宗教信仰？决定哪一天放假？好，我要去支持基督教的，这个还是在美国法上认为是一个私人心学自由的一个范畴了，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可能这个第三个小题呢，就比较是支持它合宪性。比较没有问题，因为它倒不是由国家啊去定这一天是这个国定假日，好，而只是某个私立中学，好，那更何况又有私人心学自由的保障，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介绍政教分离的相关的审查，最后我们看一个题目，94年律师这个考题，我们透过这个题目来做一个结论，我觉得这个题目做得很好，这个题目是这样考，他说某个宗教团体甲的管理人。某个宗教团体甲的这个管理人呢 ，A 啊，跟某个政党的遗主席 B 啊为世交，啊，从小是兄弟交情。那立委选举期间呢，这个 A 呢就以甲宗教团体的名义来捐款100万给乙政党，可以吗？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甲呢是宗教，好，甲是宗教，那其中这个 A 是什么 ？A 是管理人 A， 那他就捐钱。捐钱给谁？捐钱给乙政党，所以刚好相反哦。好，那好像是宗教去捐给政党，倒不是政党去捐给宗教。好，捐钱给这个政党。好，那他怎么写呢？他说捐100万。好，那被人家检举，依照《政治现金法》26条的规定，对甲处以罚锾。好，那并且呢，也对乙处以罚锾。好，那同时有没入《政治现金》。好。那打行政救济，他问你说，这个政治献金法的规定有没有违宪？我们看这个政治献金法哈，在下面，政治献金法的第7条，他这样讲哈，政党、政治团体的参选人，好，不可以收受下列对象的政治献金，啊，是谁啊？像第5款，宗教团体嘛，有没有看到？好，宗教团体捐给你的，好，那你不可以收，好，那他说呢，这个第9条哈，第9条也是一样的哈。那看第24条，那违反这个规定的话呢，你如果有收这个政治献金的话呢，我就按其收受的金额除以同额的罚款，罚相同。好，那第9条，第26条也是一样，那就是这个你有捐的话，好，这样子， 第七条是罚谁啊？就第七条配二十四是罚谁啊？七跟二十四是处理谁？啊，是处理这个收钱这个人嘛？是不是收钱这个人嘛？那第九跟二十二是处理谁啊？捐的这个人嘛？对，是捐的这个人嘛？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可以吧？好，好，那他说呢？我们来看，好，那怎么来做一些审查？首先第一个，本案的国家行为是法律《政治现金法》。好，那第二个呢？本案涉及的基本权是什么？基本权是什么？基本权你可以讲说是宗教团体的组织自主权跟财产处分权，就主要是财产处分权。好，宪法十三条，因为他今天罚到了什么？罚到了这个宗教团体嘛，我是罚到了他，我禁止，先禁止他捐嘛。好，所以我罚到这个宗教团体。好，所以这个跟这个大法官刚刚讲过那个五七三号解释有谈到，宪法十三条的宗教自由包括所谓的这个宗教的组织自主权跟什么？跟财产处分权。所以大法官是这样讲，他是讲说宪法十三条的组织自主权、宗教的组织自主权跟财产的这个处分权，宗教的财产啊，宗教的这个财产的这个处分权。宗教的财产的这个处分权，好，好，那这个是你可以谈到这个部分哦。哎，那如果考试要谈违宪审查哦，你要谈那个申请大法官解释，宗教团体可不可以做一个适格的申请人？如果他不是一个基金会，不是一个法人的话呢，那可以怎么申请？还可不可以申请非法人团体？可以吗？哪一号解释？四八六。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考试的时候，你可以去谈到底这个今天这个申请者，如果是一个法人，那没问题；如果是一个非法人团体的话呢，那四八六也认为是可以来申请的，没有问题。好，四八六。好，那他跟你讲说，那这个审查，同学讲一下，这个本案的法律是哪一种法律啊？啊，这个刑事审查比较没有问题啦。那实质审查呢？哦，卡住了。实质审查，这个审查标准。同学想一下，是哪一种法律啊？是宗教中立的法律，还是宗教性的法律啊？嗯，同学，你可不可以想快一点点？是什么法律啊？宗教性还是宗教中立的法律啊？政治现金法，宗教中立不对，宗教性为什么？因为那个法条里面规范到了宗教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不是看名称啊，我是看条文内容啊。那个条文内容本身还是对宗教的一个限制啊，这样了解吗？这是本一个关键啊。我在谈的时候，本案还是一个宗教性的法律，本案还是一个宗教性的法律，不是宗教中立的法律，所以审查标准应该要从严来加以审查，这样可以吗？到此其实通了就通了，这个过了其实后面就过了哈。那这个严格审查标准底下。那请问同学哈，他的目的，今天规范的目的，为什么今天政治现金法要限制宗教做这些捐赠呢、啊？或者限制政党接受宗教的捐赠呢、啊？为什么？就四个字啊，四个字，政教分离，可以吗？他的法律的规范目的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展现，政教分离的要求。政教分离的原则的一个要求，那这个目的会不会合宪？可以啊，我是基于政教分离的考量，我不希望政治跟宗教有太多纠葛的现象。好，所以你认为它，我们认为它还是一个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啊，应该可以接受了。好，政教分离这样的原则，那只是说哦，这个在手段上，它采取的处罚方式就值得检讨了。好，因为它现在是只要你有捐，那就要罚。只要你有捐就要罚，好，那我们认为说呢，其实可以怎么说会相对是比较和缓。其实现在，我们一个做法是说，有人建议说，那你可以采取公众监督啊，你把它摊在阳光下，你采取公众监督的方式，好，你让人民来决定嘛，决定说这样的宗教跟政治之间的这样的捐献本身，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政党嘛？对吗？就是你透过公众监督的这种做法呢，就 就会比你直接去罚这个宗教或者罚这个政党啊来的相对缓和啦。啊，所以公众监督是一种做法，这是一种做法，或者什么，或者你让宗教团体内部自律啊，好，宗教的团体啊，他们内部决定嘛。如果他们内部真的认为说，哎，捐给这个政党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啊，那宗教内部自律啊，自律去决定的话呢，那如果他们同意的话，那就更重要了嘛。啊，所以到底今天这个政教分离这一块原则，啊，那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本身，啊，是不是一定要直接采取处罚的方式呢？其实不必然，啊，或许是可以采取像公众监督，或者是宗教团体内部自律，让他们去决定，啊，那其实都会，因为今天是 A 去捐嘛，管理人去捐嘛，那如果今天宗教团体内部呢觉得 A 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内部有制裁，啊，那这个做法本身都会比直接罚款来的侵害较小。甚至什么？甚至今天这个处罚的额度上它是什么？没有区分捐献的动机，一律都两倍，啊，一律都两倍，它就显得不必要，啊，因为有时候捐款本身它的动机，它有它其他考量，好，那完全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律罚两倍呢，其实也违反必要性，对吗？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大概是在手段上，好，你可以去检讨，目的应该是可以合宪，再了解，好。好，那以上就跟同学介绍完这个宗教自由这一块，可以吗？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要进到下一个单元咯，来看到宪法十五条。可以吗？我每次讲到宗教自由这一块，都会想到以前的一个，就遇到一件事情，应该我之前有分享过。我好久好久以前就跟事务所同事去出外这个，那叫什么？那叫事务所的这种旅游啦，员工旅游啦。然后蛮鸟的，就是蛮鸟，就是说不能这样讲哈，就去这台比较近的地方哈。那去哪里？去那个比较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传艺中心。那去那边的时候呢，因为其实印象一直很深刻哈。那就看到一个，我就看到一个老师傅在雕刻，他雕什么？他雕一座罗汉，不过这个罗汉是条咖，条咖的罗汉，他那是个女的罗汉，女像的罗汉。那我就问那老师傅说：“这个师傅啊，这个罗汉，啊，是怎么会女的，啊？因为我印象罗汉都是都很有威严嘛，都是男像罗汉嘛。”那师傅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啊，这个。小弟啊，你有所不知啊，这个罗汉其实没有分男跟分女啊。他说啊，只要啊一个人啊管好你自己啊，当下你就是罗汉。这个听的其实也是蛮震撼的。他是说管好你自己，那我就事后回想是说，对，的确真的有时候很困难，就是你要管好你自己，当然不是说你要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而是说你管好你自己，然后让。比如说，让你的这个亲人、关心你的人，不要因此而担心你，啊，替你忧心。这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比如说，像现在每次回到家，因为我都上了你的课，还要上另外一个班的课，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这个时候，所以都还是要顾吧。然后每次上完课回到家11点多，其实都已经很累了啊。我娘啊，她还是要跟我聊天啊，那她就是喜欢聊天嘛，啊，哈。我每次都想讲，但是我做声音出来啊，已经没有声音跟她讲，啊，那只能够点头摇头。那就觉得说，其实真的是很抱歉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大老远回来一次，然后就这样就觉得说，哎，真的是有点这个两难啊，这个。那我不是在讲这个，那我是说，那就是她就要讲嘛。然后这个师傅他问我说：“那小弟啊，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佛啊？”我说：“佛当然就是阿弥陀佛，是我们大概那个佛嘛，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嘛。”他说：“其实佛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的遥远的，啊。”他说：“佛其实就是说，其实当每个人啊愿意把你的这个善知识啊，这个奉献出来教导别人，啊，那不求回报。”这四个不求回报，那当下你也是佛啊，就听得真是 这个鸡皮疙瘩就掉满地啊，觉得哎，其实讲的也真的很有道理啊。然后我就离开了，我就若无所思离开了。走两步，想说再回去找师傅好了。好，因为师傅在离开之前，他跟我又讲一句话，他说这个，因为他雕刻那个像真的是很美，他雕刻那个菩萨雕得很细致。我说师傅你怎么这么厉害啊？那个菩萨好像。他讲一句话，他说，因为我心中有菩萨，我小心翼翼的雕刻，他试着不让他受伤。就听了真的是，对，哎，就是很有 feel。那我就离开之后呢，想说，哎，再去回去请教一下，看能不能被开示一下。好，再回去啊，不见了，难道是土地公？哎，或许他上厕所而已。那我就觉得，哎，那这样子，那以后呢，我事隔多年之后再回去找他，已经找不到他了啦，不知道他去哪里。好，那就是人与人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有时候就是这一辈子就是一次的缘分而已啦。好，那我跟你也是一样嘛，是不是？我们这个缘分，好，就是这样子，就可能就一次，或许就一次而已啊。为什么？因为我那天跟老师聊天啊，他跟我讲一句话，我听得也若有所思。他说：“哎呀，这些法律系同学呢，哈，来补习的时候都会把你的书当作是宝，然后都很就是叫去看，好，然后就是对你很有礼貌，但是。”好，等到他们考上之后，特别是好当上法官之后呢，他翻脸不认看过你的书啊。我不知道，不是我不知道，我没有遇过哈。但是就是他是这样跟我讲的，不知道。那这个就我们可以自己讨论嘛。那为什么会这种现象？啊，欸，我都没有酸你的意思哦，你当然不要回击我，哦，好不好？我是小绵羊哦。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存权这一块哈，这个生存权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宪法十五条里面哈，它其实没有，它的讲法是只有单纯讲生存权哈，但是我们的学说上呢，在讲这个十五条的时候呢，它是又延伸它的概念哈，还包括什么？还包括这个生命权这一块，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这个52页，哎，49页才对。49页嘛，对不对？好，49页呢，它的这个第一段哈，他说宪法十五条的生存权，你看第三行，你把它画起来哈，有两个内涵，第一个叫对生命的尊重，好，那第二个叫对生活的延续，好，那对生命的尊重呢，像什么？像有关于死刑的存废，还有像这个堕胎合法化的问题，以及安乐死的问题，好，那这些问题本身呢？都算是跟生命权有关。好，那我想其实在国家考试上要考到这种大灾问，哦，考这种死刑准备论，其实向来都没有考过，向来都没有直接这样正面考过。好，那如果真的是考的话呢，还是请同学可以什么，可以去写一下我们下面这些基本的观点，我们请会打勾一下。好，这其实你看过就会了，这个你从进法律系来应该常常接受这些问题吧。好，像譬如说在死刑准备论这一块，你直接先跳到这个52页，好，赞成死刑存在的这个观点，你把第二点打勾，第二点，只有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第二点打勾，那否定反对死刑存在的观点呢，一般认为像这个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这三个是比较重要的，可以吗？这个其实你看过就其实就有感觉，这个我们就不用花多花时间谈哈。那这两说呢，其实在实务上呢，都有去拿什么？都有去拿这个国际公约，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来为他们的这个说法呢来辩护。好像譬如说赞成死刑的这一派的学者呢，他会抓什么？他会抓那个53页哈，那个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的第二款打勾。他怎么讲哈？他说，凡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啊，非犯情节重大之罪，那不得科除第二行，不得科除死刑。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只要你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的话，好，那你有犯情节重大的罪的话，那还是可以科除死刑。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他是说，非情节重大。不得科死刑嘛？那反过来讲，如果今天是情节重大的情况之下，那还是有科处死刑的这个空间，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第一派会拿这个条文来谈六条二款。好， 那如果是反对死刑的学者呢，他会抓什么？抓第七条，他讲说任何人都不得以酷刑或者以残忍不人道的这个做法呢，来这个惩罚他人。好，那这就包括的是不可以去做死刑这种行刑。好，所以各有各的立场呢，这其实这个两派的讲法呢，其实永远是一个大灾问的。好，那我们实务上呢，大法官其实有曾经受理这个死刑的案件，就是他应该说他在针对要不要受理这一块呢，我做出一个决议，我们看一下哈，49页这个部分。好，在两年前呢，应该是两年前，大法官有针对这个有人民申请死刑是违宪的规定呢，去提出一个释宪申请，但是大法官他不受理，好，并没有加以受理。那不受理的理由啊，请同学回去看到50页，你就看划线这个第四点就可以了。第四点就是括号四的，就划线这个，就是那个划线这一段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我们讲义公布的，我们就不跟你多谈，我们要看到后面比较重要的单元。那死刑考试如果问你说，那到底大法官过去有没有类似的讲法呢？你可以讲说哈，我们大法官其实向来都不认为死刑是违宪的。那特别是像这个大法官的476号解释，你就记这个就可以了，476。好，跟死刑有关的，或者跟生命权，好，跟生命权这个议题，或者跟死刑有关的议题呢，你就记476号解释。这个解释在讲什么？这个解释在讲我们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好，现在你如果说有一些贩毒的行为，最严重这个还是有死刑。好，贩毒这一块，那这个476号解释呢，大法官当初是在审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当中的这个死刑的规定到底有没有违宪。好，我们看一下大法官他在第一行怎么写。好，人民的身体自由跟生存权应予保障。好，这是宪法第8条跟第15条明定，所以他谈生存权，宪法第十五条。好，那今天呢，他就跟你讲，看下一段哈，直接跳下一段。他说，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它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防治毒品的危害，好，维护国民健康，好，进而维持社会秩序，好，所以这样的目的本身呢，他认为可以接受。好，那此外呢，他要跟你讲说呢，你这个就这一段的第4行，他说，制造贩毒的行为呢，它流毒所及，非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受侵害，啊，那对于国家社会法益呢，这也是无法避免，危害自具。好，这第一个就影响不仅是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更是社会国家法益的问题。好，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他认为说，贩毒的行为哈，跳两行，有暴力的特质，利之所在，不免群趋侥幸，暴力特质。好，第三个理由，他认为说呢，若仅借由长期自由行，好，要达到肃清防毒的防治毒品的目的呢，非但成效难期，也有违公平正义了。好，基于这三个理由，好，这三个理由呢，所以他认为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所讲的，好，制造贩卖第一级毒品，好，处以死刑的规定呢，是合宪。好，大法官讲说跟宪法第15条没有抵触。同学想一下，所谓的跟宪法第15条没有抵触，那代表哈，他的宪法第15条的生存权有没有只谈到生活的延续啊？没有嘛，没有只谈到，不只是生活的延续嘛。你说什么是生活的延续啊？生活的延续就是说，国家应该给所有的人民一个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啊，他如果今天饥寒落魄，他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他需要饭吃，国家应该照顾这个人民。啊，那个是生活的延续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叫生命的尊重啊，就是生命权，生命的尊重。好，所以你可以讲说，今天大法官他的违宪审查是审查有没有违反宪法第15条，但宪法第15条的文义上叫生存权，生存权，文义上其实是只有该到哪一块，第二块而已。对，生存嘛，生活的延续嘛。但是大法官其实这个骨子里呢，其实是认为什么？认为说宪法第15条不仅包括生活的延续，也包括什么？生命的尊重，了解吗？所以考试如果问你说，到底生命权它的宪法依据为何？ 你可以讲说大法官四七六号解释反面推论，从四七六号解释反面推论呢，可以得出生命权也是宪法第十五条加以保障，可以吗？啊，宪法第十五条的这个保障。那当然有些人是讲说生命权是无待宪法规定，它是一种源权的概念。什么是源权？源权就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这个权利，无待宪法明文。宪法有的话只是一种确认性的规定。好，那宪法没有规定，不代表这种权利不是人民的基本权，叫源权的概念。好，就是说有些人讲说生命权本身制宪者当年没有讲，是因为这自明之理啊，不待宪法明文。好，叫源权的概念。好，那但是大法官的做法呢，似乎是认为从宪法第十五条推导出来。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讨论比较重要的四七六号解释这一块。好，那在考试上再请同学把五十六页。好，这两个问题都其实没有，考的几率都比较低。好，堕胎合法化跟安乐死的这个合法化，好，这在法研所考会比较多了。好，这个国家考试倒是比较没有直接考到这一块。好，那你还是可以看一下，可以打勾回去看一下，就讲得很完整。好，那另外是五十七页，好，这个题目我已经有解答在上面了。那我跟你提醒，这个题目本身我认为很重要。啊，这个题目九六政大出题之后呢，它不仅跟生存权、生命权有关，它也同时考到了违宪审查，好的单元。好，所以请同学，你再回去再复习的时候呢，看完了违宪审查之后再来看这个题目。好，这个题目我觉得很重要，那一定会在国考再一次出题，因为政大考过，啊，国考就容易考。好，那这个是一个考题，好，那其他的都还好。我们要进到重点谈工作权第六十页。工作权才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议题啊。工作权这一块啊，首先一个问题是什么？第六十页，到底我们宪法第十五条的工作权，它的这个定位哈，定位为何？这个其实有两说啊。第一种讲法认为这个条文宪法第十五条是一种受益权的面向，是一种受益权的面向。什么叫受益权的面向啊？好，他的看法是认为呢，只要一个人有工作的能力的话呢，他都可以跟国家来请求工作的机会。啊，国家应该要提供给人民都有工作的机会，就受益权的面向。好，这个讲法本身，你可以从这个制宪理由可以看得出一个端倪。制宪理由，好，我们宪法的这个制宪的理由里面就有谈到，最早期哈，在五五宪草时代，它本来只有什么？本来只有生存权。抱歉，本来只有财产权。本来只有财产权。好，本来只有财产权这一块，这里不用抄，我待会带你画线哦。本来制宪的草案当中只有财产权这一块，好，但是后来呢，在制宪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如果宪法十五条只有财产权的保障，那对于那些无产阶级来讲呢，不就等于是空的吗？他没有财产啊，何来财产权的保障？好，那所以呢，这个后来呢，制宪者就认为说，财产权的保障要有意义呢，必须是什么？必须是人民都可以跟国家来请求工作，好，以及生存，啊，请求工作以及生存的这个权利，好，那有了工作，好，那有了工作的机会，那有了谋生下去的这个能力的话呢，进而才会有财产的取得嘛，好，所以是后来制宪者呢是着眼于说财产权本身单纯保障这一块是半吊子，是没有意义的，还必须另外给人民有工作的机会才对。好，所以才加上这个工作权的概念。所以你从这个制宪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知道是说，制宪者是希望把工作权定位成是一种受益权的面向。好，国家应该提供给人民工作的机会、工作的能力，好，让人民可以工作，工作之后呢，有所得、有财产，这个财产权才有意义嘛。好，那这个在哪里？这个在你的六十四页，好，在你的六十四页的。 在你的64页哈，64页的那个第二点哈，工作职能定位、性质跟功能，你看到划线完，是不是有一个吴根老师？划线完嘛，哈，他说吴根老师在这个40上就有讲过哈，他这个是谈什么？谈这个制宪草案呐，哈，就本来55宪草只有财产权，好，那后来才加上工作跟生存权，好。那这样的规定本身呢，就是有意要把它解为是一种受益权的面向，可以吗？好，这你可以回去再看哈。你翻回来讲义的60页。好，所以这个传统的宪法学者都是从宪法15条的制宪理由，好，来认定这个工作权是一种社会权面向受益权的这个性质。好，这第一种讲法。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讲法本身在后来的大法官解释并没有采纳。后来大法官解释吴宁啊是朝一个自由权面向来加以解释，就我们的视线实务的做法呢、哦、那多半都是把它朝一个自由权面向，特别是像德国法上的职业自由这样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看哪里？好，看到像你的这个讲义的譬如说哈，像你的讲义的第61页，我们带你画个线哈，404号解释，404号他跟你讲说，宪法第15条规定人民的工作权应予保障，啊，所以人民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及职业，有没有看到自由选择工作及职业以维持其生计？好，那这个人民的工作跟公共福祉有密切关系。好，那所以为了增进公益所必要，对于人民从事工作的方法以及应具备的资格或其他要件，法律可以来加以限制。好，所以这看起来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讲说，好，人民原则上他可以自由的去执行这个执行职务，啊，这个执行业务，去从事工作。那你国家呢？你要干预我，可以，好，请你符合必要性，请你符合比例原则。好，所以像这个404号解释看起来就是一种。啊，职业自由的面向，啊，人民都可以自由的嘛，自由的选择工作及职业，他不是在讲说国家给人民工作机会啊，好，啊，那所以这个是比较像自由权的面向。那411号解释也是一样，好，啊，都在谈说人民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及职业，好，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其实大法官的解释都是朝自由权面向来加以解释的，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啊，那更何况呢，他跟你讲说。如果你说人民要跟国家请求工作机会，那个已经有另外一个条文在规范了，好，那个是在宪法的152条，好，宪法152条才是人民可以跟国家来请求工作机会的规定，人民跟国家啊来请求工作机会这样的规定，我们看哪里？好，你看到，这个注11，61页上面这个注11。61页的下面的注11，好，他说宪法152条的规定，我把它画起来哈。人民这里考过哈，人民有工作能力的话，国家都应该给予他适当的工作机会，可以吗？所以既然已经宪法上有这样的规定呢，啊，我们宪法15条就不应该再做相同的解读啊，不然就重复了。你又把宪法15条解为是一个受益权面向，那你就会跟宪法152条做等于是重复了，是不是？好，这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我们宪法15条是一个自由权面向，自由权面向，啊，职业自由的范畴。好，那另外一个问题要稍微谈一下哈，宪法152条的规定啊，好，是不是一个人民的主观请求权啊？其实倒也不是。好，你看到这个下面这个注，我们这个写到哈，他说152条本身你画起来哈，这考试会考，通说仅认为是一种方针条款的性质。方针条款就是对于国家的施政的一个指引方针，一个愿景。好，换言之呢，这个工作权的规定只是使国家负有一定的政治上的义务，而不是法律上的义务啊，可以吗？好，所以你不能够讲说今天国家没有给人民呢，好，每个人都有职业，导致人民失业，他就有违反法律上责任，其实没有。好，我们的152条一般的讲法认为它只是一种方针条款的这个性质。好，所以这个你可以把它补充进来。好，这第一块哈，就是自由权的啊，就是我们工作权的这个定位啊，你要先厘清。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的是， 68页，工作权的这个保障范围这一块，工作权的保障范围这一块，我们请同学来看到，68页这个部分哈，内涵很多，好像第一个叫职业能力养成教育的请求权这个打勾，好，然后你再把第三个职业选择自由这个也打勾，好，特别是以下下面这个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好，还有什么？还有第四个69页，好，这个执行职业的自由这个也打勾，好，考试都喜欢考这几个部分，好。那这几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就直接来看到70页工作权，啊，国家要限制人民工作权的那个司法审查，国家要限制人民工作权的司法审查的标准为何？好，好，这个部分主要是介绍德国法的规定。好，因为德国法在这一块会比美国法来得 更完备。好，他是这样讲，我们一般呢所谓的职业自由在德国法上，国家要对人民的职业自由的限制，国家要对人民职业自由做出一个限制呢，这个限制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是对他的职业选择自由，对他职业选择自由的限制，职业选择自由的这个限制。第二种情况是对他执行职业，对什么？对他的这个职业执行自由，啊，执行自由，啊，执行方式也可以，执行职业的这个方式，啊的一个。的一个限制，好，好，那我们在这个职业选择自由的限制这一块呢，又可以再分成两块，好，所谓的职业选择自由的客观条件，客观条件的这个限制，客观条件的限制，那另外一个是什么？职业选择自由的主观条件的这个限制，主观条件的这个限制。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来看哈，什么情况是职业选择自由的客观条件的限制？那什么情况又是职业选择自由的这个主观条件的这个限制？好，你可以讲说，职业选择自由的客观条件的限制啊，这个是指的是说，这种限制本身跟个人能力没有关系。好，那今天国家呢会做这个限制本身呢，只是单纯基于一些政策性的考量。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现在限制这个台湾的有线电视的这个有线电视台的这个业者的加速呢，假设我只限制5家，我就限制5家，限制有线电视的业者的加速就5家，数量做出限制。好，那如果今天假设已经有5家已经满了嘛，第6家提出申请的话呢，有没有可能进到这个市场就无法进入？好，所以这种限制本身呢是跟个人能力没有关，客观条件呢他就跟你客观条件上它就对什么？对数量、对加速来加以限制，或者什么？或者我可能是对这个距离，有时候是对距离的一个限制。你说什么情况是对距离的这个限制啊？比如说我们实务上有一个问题哈，它要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法律可能规定说呢，你的网咖哈，网咖距离学校。网咖距离学校呢，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这个50公尺以上，这样太近了哈、哦，1公里以上，这是学校。好，那距离学校呢，一公里以外呢，才可以有网咖，可以的，才可以有网咖。好，那当今天这个法律上呢，对这个网咖的设立地点做出一个距离的限制哈、哦，那台湾就这么小而已啊。对你距离做出了限制的话呢，其实就某程度是的了，某程度就是一种数量的限制。好，所以距离的限制本身定性上呢，也是一种客观条件的这个限制，实质上是一种客观条件的这个限制。好，跟数量限制没有两样。好，那像譬如说呢，这个 我们刚刚讲过哈，就是像限制有线电视的加速，好，这是数量限制，或者像限制这个网咖呢，距离学校要一定距离，这个都是所谓的客观条件的这个限制，好，非当事人努力可以改变。好，那第二种情况，什么叫主观条件的限制啊？主观条件限制，它指的是跟个人能力有关，跟个人能力有关。好，那例如说呢，我限制今天你要这个参加考试，好，取得这个考试及格才能够执行律师的业务。好，那这种情况本身呢，就是可以凭个人努力来达成的。好，我限制你要选择这个职业之前，要经过考试、经过训练、经过一定的学历，好，通过之后呢，才能够来加以检验。那这个是所谓的主观条件的这个限制，跟个人的，比如说像考试，要求要经过考试，要求要一定的这个学经历，考试啊，学经历，学历啊，学历的这个部分。好，那这些呢都是所谓的主观条件的这个限制。那什么是职业执行方式的这个限制啊？职业执行方式的限制，譬如说举个例子哈。像我要求说，如果你要开网咖可以，但是你网咖里面的这个学生要进网咖之前呢，要有家长陪同。好，要求说进网咖的这个学生要家长陪同，这就是一种职业执行方式的这个限制，可以吗？又例如什么？又例如说，我要求说你要开计程车可以，开计程车哈，那开计程车你要把你的车子呢漆成黄色的，全部都是黄色的。这个也是一个职业执行方式的限制，可以吗？好，这三种限制本身呢、啊，在德国法上的看法是认为说啊，哪一种限制最严格？客观条件，好，因为当事人无法凭个人努力来达成，啊，所以这种限制本身，啊，就它的违宪审查是一个严格的审查标准，啊，国家必须要去证明，啊，它有充分的理由，这个它有正当，国家必须要去证明它。这样的限制本身是要追求一个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好，那才能够说这样的法律是合宪。好，那主观条件的限制本身一般是中度的违宪审查。那职业执行自由的这个限制呢，一般是最宽松，可以吗？好，这个职业自由的三阶段，好，三阶段这种审查呢，本来是学历而已，好，本来这个行注于学历。但是到了大法官的这个解释里面呢、啊，我们大法官的解释是帮同学汇整在，让你看一下哈、哦，87页，好，在87页有一个649号解释，649号，87页这个86页也一样哈、哦。649号解释，在这个解释里面呢，就正式的跟你说明这个职业自由的这个审查标准、审查密度有这三种。我们来看一下哈、哦，粗体字的部分87页，打星号哦，哈，87页打星号，这很重要。他说，可以吗？啊、哦，他跟你讲说，宪法第15条的工作权应予保障，人民有从事工作并且选择职业的自由，这都没有问题。好、哦，第三行。对于职业自由的限制，因为内容的差异，在宪法上有宽严不同的容许标准。好，第一个，关于从事工作的方法、时间、地点等什么，画起来，执行职业的自由。好，立法者为了追求一般的公义，非不得予以适当的限制。好，这是最宽松的。那第二种呢？至于人民选择职业的自由，如果是属于应该具备的主观条件，好，他说乃指从事特定职业的个人。本身要具备的专业能力跟资格，好，那这个能力或资格可以经由训练培养而获得，像什么？像知识、学位、体能，好，立法者要加以限制呢，画起来必须有重要的公益存在，这第二种，这中度，好，那第三种呢？人民选择职业应该具备的客观条件，好，是指啊对从事特定职业的条件加以限制，画起来哈，非个人努力可以达成，像什么？有些行业独占。啊，那就应该以保护特别重要的公益，使得为之啊，可以吗？那当然，不论如何都要遵守比例原则了。好、啊，所以大法官这一段话本身，他基本上是采什么？采取德国的这一套，把、啊、这工作权、职业自由的这个三阶段的这个审查。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大法官这个解释。大 大法官这个解释是跟什么有关？跟所谓的这个身障法37条，好、哦，它有规定，视觉障碍者不可以从事按摩的行业，有没有印象？我们讲过。那我们先前是讲什么？是讲平等那一块，好、哦，是讲说我今天只有让这个视觉障碍者啊、才能够从事按摩，而排除非视障者，有没有违反平等？是不是？那我们当初是讲说这是一个优惠性的差别待遇。好，对视觉障碍者的一个优惠性差别待遇嘛。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说，这一种优惠性差别待遇本身，它其实同时也是限制了这个非视障者他的工作权，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请同学看到就是87页以下，我们把它谈完就下课啊、哦。今天的这个国家行为是什么？国家行为是什么？就法律嘛，好，就身障法37条是一个法律，很简单。好，那第二个基本权呢？本案的基本权是哪一块？我们看一下哦。本案的基本权涉及到宪法15条，好，宪法15条的工作权保障。那我请问同学哈，我今天是针对这个非视障者不让他从事按摩的行业，比如说我是正常人啊，但是我很会推拿，那这个情况之下呢，你还是不能够合法的从事这个按摩行业。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一种职业选择自由的限制，还是职业执行方式的限制？选择自由，它是客观还是主观条件的限制？客观条件，我只要是这个视觉没有发生障碍的话呢，都不能够进入这个行业。是不是？所以你可以讲说呢，这个本案呢是一个对非视障者职业选择自由的一个客观条件的限制啊。你可以讲说，这样的法律本身是对什么？对非视障者，对非视障者职业选择啊，职业选择自由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也不一定要抄，讲一点划线就可以了。对非视障者职业选择自由的客观条件的一种限制。好，那这种限制在刑事审查上，大法官怎么讲？大法官认为说，今天那个法律的规定不够明确，法律不明确。为什么不明确啊？我们看他的用语，你看到他的这个讲义，好，看哪里？好，看一下。好，你看到他的这个那个出题字有没有看到？出题字哈，出题字的这个第下一段，他的下一段啊，他说，细分规定是禁止非视障者从事按摩行业，啊，是一种对非视障者选择职业自由划起来哈，客观条件的限制。好，那该规定旨在保障视障者的就业机会。好，横珠宪法155条后段跟征修条文第10条第7项意旨呢，划起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公益，目的何限？好，所以。我写1、2、3。他的目的，好，我们先讲目的。目的这块是核线，为什么核线？啊，因为保障这个视觉障碍者，他的确是宪法的155条，跟什么？跟这个征修条文的10条7项。10条7项，啊，为了要保障这些身心障碍者，这的确是一个核线，核线的目的。好，那这个法律不明确，我们再看哈，他又说。那这个法条的规定呢？啊，按摩业的手技甚为广泛，包括轻擦、揉捏、指压、扣打、啊震、啊，好来念震、站、啊屈手啊等，好，好。那他说这样的规定本身，你看划线的地方哈，细分规定对非视障者从事按摩的禁止哈，画起来范围不明确，范围不明确，导致执行标准不一。好，那会使得说，啊，这个使得非视障者从事类似行业呢，有触法的可能性啊，可以吗？所以法律本案法律不明确，刑事审查上就怎么样，就违宪。目的是合宪，但刑事审查就违宪。好，那审查标准上呢，我讲过哈，如果是客观条件的限制的话，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严格审查标准。严格审查标准。好，那手段上呢？手段上。好，有没有符合这个 严格审查的要求啊。好，我们看到讲义的刚刚看到那个划线地方嘛，划线的第三行他说哈，而且按摩行业非仅得由视障者从事，有意从事按摩业者受相当训练啊，并取得就业取得检定合格呢，就可以执业啦。好，你将按摩行业仅允许视障者从事，会使得有意投身按摩工作的非视障者呢，要转行，要会失业。那你未能形成，或者未能形成多元竞争环境，必消费者选择，好，就跟这个宪法要去保障这个视障者的工作权的就业利益相较呢，会显不相当了。好，因为我们讲过嘛，现在的按摩行业的市场已经是一个大饼了，以前是可能是一个小饼而已啊，现在是个大饼了。那在大饼的情况之下，你又把这个大饼只有完全交给这些视觉障碍者，就会去排挤掉那些非视障者的工作权，进到这个行业的这个门槛。好，那今天啊，在整个市场上呢的这个我们说攻击者啊，就是从事按摩的那个人，攻击者呢是只有少数的视障者，只有少数的视觉障碍者，他们是攻击者。那对需求者这个消费者来讲呢？就等于是没有这个什么，没有更多的选择可能性，你无法去提供一个多元的这种选择管道，让消费者来选择，好，所以他认为说，对消费者的利益来讲呢，这个也保障不足，好，所以你可以这边简单整理哈，他无法形成划线也可以的，好，无法形成多元的竞争环境，无法形成多元的竞争环境来提供给消费者加以选择。无法形成多元的竞争环境，供消费者选择。好，那消费者没有过多的这个选择可能性，对消费者的权益呢就会有所影响。供消费者选择。好，那这一块本身呢，跟你要去保障，好，跟你要去保障的什么视障者的工作权。好，跟你要去保障视障者的工作权，这二者相较之下呢，大法官认为这个是显失均衡。显失均衡，可以吗？好，它无法形成多元的竞争环境，供消费者选择。好，那此外，它会跟视障者的工作权相较之下会显失均衡。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介绍这个649号解释，我们要请同学哦，这个解释真的很重要，一打星哈。好，这个解释是重量级的这个解释的哈。好，那以上先到此哈。那我们下一回上课呢？下次是下礼拜六嘛？我们是不是哈，把你的第三回跟第四回哈带过来？这怎么可能？那你把第四回。打割开，好，在前面就好了，好不好？在前面站，那先这样子哦。OK， 好，拜拜。 我们是上次发的节目单，你是上次的节目。如果走到后面的时候，他找到你，是有发的。如果走到后面，有可能这样子。肯定发错了，那我要重新找找看，有点模糊，因为这天天见到他的时间太长，有点不是那个职场的干扰感。 OK， 那个后面就是6点要开始了吗？基本上进度是这样的话。 6点。 马上待会要上民法同学也请到外面点名哦，今天有发新的讲义。Thank you.